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08年，《天津青年报》上刊发的一篇文章，曾经提出了三个疑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派一个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举办奥运会？受史料所限，上述三个疑问究竟为谁所言，目前存在较大争论。有说法称此言为当时在天津的洋人提出，也有说法称这是南开之父张伯苓所言。这就是现在人们说到中国奥运历史时经常提到的三句话之谜。三句话当中的最后一个疑问，将在疑问提出后的100年，也就是公元2008年的北京变为现实。第二个疑问的演绎版，徐海峰在1984年就给予了回答，而真实版早在1936年就有了答案。至于第一个疑问，破解的时间是发生在更早的1932年，大连短跑名将刘长春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个人的奥运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我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刘长春，带您一同去寻找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单刀赴会的英勇健儿，孤独而悲壮的身影。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32年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上，第10届奥运会开幕式即将隆重举行。带有奥运标志的五环徽章高高悬起，来自世界50个国家的2000多名选手入场接受检阅。看台上坐满了观众，中国代表队排在第8位。与阵容强大的美国队相比，中国队只有6个人组成，而真正的参赛选手也只有一个人，他叫刘长春。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会是怎样的悲壮？透过一页泛黄的旧报纸，那个光荣的名字依然散发着历史的光辉，那些激昂的誓言依然力量四射。旧照片不会说话，但是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的奥运健儿，却用坚毅的眼神一刻不停地倾诉着一个人的奥运，一个人的颂歌与悲歌。刘长春1909年出生于大连一个小山村，田间乡野日复一日的奔跑和嬉戏，无形中使得刘长春练就了一双好腿脚。14岁那年，他转学至城区的沙河口工学堂。在参加当地一场运动会时，这个懵懂少年在百米短跑中居然就跑出了11秒8的成绩，也因此叫响了兔子腿的名声。这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却过早地被现实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霾。日俄战争之后的大连，原本由俄国人掌控的租界权被移交至日本人手中。刘长春的家庭主要依靠父亲贩卖布鞋为生，但当日本人开设了鞋厂之后，机器生产的胶鞋迅速充斥市场，这个小手工业者的生意受到严重的排挤。年幼的刘长春亲眼目睹了家境每况愈下的惨淡，而比起生活上的困苦，更为令他刻骨铭心的阴影来自于精神上的屈辱。少年时，刘长春经常受到日本学生的欺负，一次他忍无可忍，便在街头和日本学生厮打起来，直至被揍得遍体鳞伤。多年之后，刘长春回忆说，少年时跑得飞快，有时仅仅是为与日本人比赛足球时狠劲儿地踢上对方几脚，以此报仇雪恨。1929年10月20日，刘长春在他20岁这一年参加了生命中第一场重要的比赛——中日德三国运动会。此时，原本从初中辍学的刘长春，却幸运地被破格录取到了东北大学体育系念书。而三国运动会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不久的张学良。这次运动会上，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短跑比赛，他是唯一进入100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其余的4名对手分别来自德国和日本，他们都是短跑界的健将。尽管5个月之前，刘长春刚刚在第14届华北运动会100米比赛中取得了10秒8的成绩，创下了远东地区的最高纪录，但是能否超越这些久负盛名的强敌，对于刘长春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悬念。发令枪响，他敏捷地飞奔了出去，与德国名将燕鲁特拉比尔并肩冲在最前面，将2名日本选手彻底甩在了后面。最后的一刹那，刘长春和燕鲁特拉比尔几乎同时撞线，比赛的结果正式公布了，两人的成绩同为10秒6，但刘长春却被判为亚军。事后他才得知，由于经验不足，在抵达终点前的瞬间，自己无意当中转了下头，与对手之间产生了不足1寸的细微差距。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刘长春短跑生涯当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绩。遗憾的是，由于赛事存在技术性缺陷，这个结果最终未能正式记录在册。 1932年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上，第10届奥运会开幕式即将隆重举行。看台上坐满了观众，中国代表队被排在第8位。与阵容强大的美国队相比，中国队只有6个人组成，而真正的参赛选手也只有1人，他叫刘长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的故事。 三国运动会后，一个德国人成为了刘长春的教练员。德国田径队队长布奇，当时的5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接受了张学良聘请他出任东北大学田径教练的邀请。年轻的少帅许下了一笔最为丰厚的薪金，月薪白银800两，配备专用小轿车1辆，马2匹。这也是刘长春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专业田径训练。当时身高仅有1米67的刘长春，从事短跑运动的先天条件并不理想，少年时代的兔子腿几乎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完全依靠双腿的力量来跑赢对手。进入东北大学后，训练尽管严苛，却无异于改善他的运动技术。经验丰富的布奇敏锐地捕捉到了刘长春的缺陷，当他跑步时，头部会不由自主地过分前伸，上身过度前倾，两臂摆动不足，临近终点时动作往往越发紧张和僵硬。于是他强迫刘长春放弃这种落后的踏步式跑步，学习更加先进的摆动式跑法，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对于刘长春来说并不容易。 为了感知刘长春的速度，步起时常从侧面扶着他的腰部等速奔跑。而在根治其上身前倾的坏毛病时，这位教练偶尔还会用竹竿让刘长春吃上一点苦头。严格的训练使得刘长春有了惊人的进步。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接连夺得100米、200米和400米的三个单项冠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洛杉矶奥运会向中国发出了请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以中日交战为由拒绝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但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由溥仪当皇帝的伪满洲国却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派选手参加，则会提高其政权在国际上的地位。于是伪满洲国竟然公然在泰东日报上宣称，远东短跑之王刘长春将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这则虚假新闻立刻引起了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响。刘长春得知此事后更加愤慨，他从小就饱受日本人的欺侮，对伪满政权盗用他名义欺骗世人更是痛彻了心骨。随后他立刻在《大公报》上向全国各界郑重发表声明，伪包所言纯属虚构谎言，我的良心尚在，热血尚淌，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在此前历届奥运会上为什么从来没有派出过一名选手参加呢？伪满洲国的盗名事件让当时的社会各界感触尤深。于是爱国将军张学良决定捐资8000大洋支持本校学生刘长春、于西卫参加奥运会。1932年7月8日，上海码头被数千名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刘长春从中华全国体育协会主席王正廷手中接过国旗，即将满载着40000000中国人民的希望出发了。当天的报纸刊出一幅漫画，画的是关羽乘一叶小扁舟手持单刀赴会的画像，用此来形容刘长春独行美国的意义。漂泊在茫茫大海之上，25天的漫长航程给刘长春留下了许多不快的记忆。从上海出发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是经由神户、横滨、檀香山、旧金山等地辗转前往洛杉矶的。同行的宋君富曾在船上寄出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船行至日本神户港时，曾有日本记者上船采访拍照，最后突然问道，二人代表中国乎，一代表满洲国乎？这个问题令刘长春异常的震怒，当即严重声明，我二人乃代表大中国也。事后有中国记者告诉他们，第二天日本报纸上不仅刊登出了刘长春与宋君富的照片，并且如实地引述了他们两人的回答，说明是代表中国。日本当地的体育组织向船上发来了祝贺电报，信封上只写有奥林匹克选手队的称谓，但刘长春在签收之后却发现电文中将其称作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队。他立即将电报退还，并索要回签字收据，并告知电信员，船上无满洲国代表，请退回日本。节外生枝的干扰使得刘长春更加谨慎。游轮驶离日本码头之前，他再也没有上岸。即使对于同行的外国旅客，刘长春也时刻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排斥心理。一次，船上举行化妆舞会，主办人问刘长春是否需要准备什么物品。心中早有不平之气的他很不耐烦地答复说，我是中国人，穿西装就是化妆了。晚年的时候，刘长春才承认自己当时英语欠通顺，又不会伴舞，行动起来缩手畏脚，内心深处常觉得非常孤单。当夜晚降临时，这个异乡客悄悄躲避开那些沉浸在灯红酒绿当中的欢乐人群，一个人在冷清的甲板上孤独地徘徊，船头不时飞溅的浪花吞噬掉身后那些世俗的喧嚣。抬头眺望遥远的天边，最后一抹淡淡的晚霞即将消失，他不禁感到茫然，为这段前途未卜的艰难行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32年7月29日下午4时，刘长春所乘坐的邮轮终于抵达了洛杉矶码头。对于当地华人来说，第一名中国奥运选手的到来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因此刘长春刚一下船，便在数百名华侨的簇拥下乘坐轿车前往早已是万人空巷的唐人街。这是他从未享受过的礼遇。美国警察派出了4辆摩托车为其引导护送，一路上鞭炮锣鼓与汽车喇叭齐鸣。一位美国摄影记者示意刘长春高举双手，他刚刚配合地举起了双手，却忽然放了下来。这个看似象征着缴械投降的姿势令刘长春产生了本能的抗拒。记者通过一位留学生翻译解释说，双手举过头顶意味着他是用双手托起4亿中国人的唯一代表。刘长春这才再次举起了手，但是当他看到第二天的报纸之后却是怒火中烧。原来那份报纸在这张照片旁边注明着，看看小中国人明天如何跑法。刘长春固执地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一次严重的歧视。后来有人对他解释，这或许只是个中性意义的表述，和美国运动员相比，刘长春的身材确实明显矮小。而这样的不悦很快便被狂热的情绪所冲散，这个性格内敛的中国人被沉浸在奥运喜悦中的美国人所感动，运动员所到之处都会有上前索要签名的观众。作为中国唯一的参赛者，尽管当地人对刘长春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但仍然把他当作竞相追捧的明星。1932年的这个夏天，在美国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著名的《光荣与梦想》当中开篇，被称作是山穷水尽的夏天。此时的全世界实则笼罩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恐慌，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洛杉矶奥运会成为近24年来参赛选手人数最少的一届奥运会。在奥运村中，刘长春目睹了各国选手在赛场之下的惨况。巴西政府财政困难，选手旅费无着，政府给予该国特产咖啡50000袋在洛杉矶廉价出售，以充旅费之用。刘长春更看到芬兰只派出了田径选手，瑞典只注重拳击，而法国、匈牙利等国则索性舍弃了团体成绩。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得到张学良资助的8000块银元，对刘长春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7月30日14时30分，第10届奥运会正式开幕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排在第8位上场。行进在队列当中的刘长春羡慕地观望着美国、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壮观的队伍，心头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痛楚。拥有着40000000庞大人口的中国却派出了选手最少的奥运代表队。7月31日15时，开幕式的第二天，刘长春站在了奥运赛场上的起跑线前。他报名参加了男子100米、200米和400米赛跑，那天进行的是他的强项100米短跑预赛。按照规则，100米预赛每组只取前3名进入复赛和决赛。刘长春怀着一显身手的雄心而来，但是他却遇到了最为强劲的对手。时至今日，那一届的洛杉矶奥运会仍然被誉为是创纪录的奥运会。田径比赛中一共有12项世界纪录被改写，24项奥运会纪录被刷新。同样参加100米赛跑的选手中，有绰号是午夜特别快车的美国人埃托兰，他在这届奥运会上成为奥运史上100米赛跑的第1名黑人冠军。 而刘长春依旧穿着那身白山黑水的装束，胸前绘有中国和 China 的字样，凝视着前方。发令枪一响，刘长春冲在了最前面，前面60米一路领先，但是在70米便被人追平，80米被人超过，终点时排名第5。这一小组的第一名成绩是10秒9，而此前在国内跑出过10秒7的刘长春怎么不行了呢？为什么前50米跑得如此出众，而后50米差距那么大呢？原来刘长春在海上漂泊了21天，没有很好地进行恢复性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在前50米能跑在前面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说明他具备了短跑运动员的速度，就是太劳顿了。1932年的8月21日，刘长春拖着疲惫的身躯登上了柯立芝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结束了他本人的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奥运参赛之旅。 1932年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上，第10届奥运会开幕式即将隆重举行。看台上坐满了观众，中国代表队被排在第8位。与阵容强大的美国队相比，中国队只有6个人组成，而真正的参赛选手也只有1人，他叫刘长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的故事。 4年后的1936年，刘长春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刘长春很少谈起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细节，那是一段形同闹剧的不堪经历。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出了多达66人的参赛队伍，报名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等30多个项目，甚至还在现场进行了武术表演，但这不过是借赛事粉饰门面的无聊之举。事实上，当权者并未因此支付任何费用，所有经费全部来自此前足球队靠出国比赛积攒下来的10万港元，并一度因此引发了争执。这场纷乱无序的闹剧最终以中国人的零记录而收场，但此时选手们才知道，国民政府甚至连他们归国的路费都没有准备，被迫滞留在柏林的刘长春几乎处于流浪的状态。他后来评价当年的境遇是说，度日如年。刘长春最终是依靠当地华人的资助才得以回国，归途当中经过新加坡时，当地的华文报纸《星岛日报》上刊登出了一则漫画，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着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配题则是那个后来深深刺痛中国人的蔑称“东亚病夫”。那次经历一定也深深地刺痛了刘长春，直到晚年他还泪眼婆娑地反复着吟念着国运行、体育行。此后的10几年，刘长春几乎被人们彻底遗忘了，他从一个奥运英雄突然沦落至了社会最底层，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直到1949年，刘长春才以体育教师和田径教练的身份重返运动场。他先是在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随后又调至大连理工大学。1958年新中国第一届运动会上，刘长春被安排担任了裁判工作。这次运动会上，由他创造并保持了25年之久的中国百米短跑纪录被打破。1983年3月中旬，刘长春在一次晨跑时突感身体不适，当天被送往医院。3月25日，他在病床上辞别人世，享年73岁。临终前，刘长春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而就在1年0.4个月后，中国重返奥运会。1984年7月29日，洛杉矶，射击运动员徐海峰夺得了中国人在奥运史上的第1枚金牌。我想，正是刘长春的这种爱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矢志不渝地去实现奥林匹克的梦想。